反正一般的混动啊，就是你再废的混动也都是 一千公里， 大概加个三四回油就需要回厂保养一次了 啊哈。 嗯，这是再废的混动，但一般的混动它的油箱都比较小，所以也要看因车而异吧。 那既然说到混动了，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吧。最后还车是一水老师还的吧？ 嗯，拿车也是我拿的，还车也是还的。 然后最终那个综合油耗是多少？ 5.2还是5.3？ 等于说我们开的都是城市路面是吧？ 都是城市路面，这车跑高速就废了。对，一般的混动车型跑高速就废了，除了就是，待会儿可能会跟大家介绍这个每个车型的这个混动的方式不太一样，但今天可能不会跟大家展开说。 我要是跟你说我跑了趟高速呢， 那就肯定废油了呗。 我跑了趟机场高速， 明白了 啊、嗯？你明白什么了？ 我明白了。 回去大家分享一个啊，这个里边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。 对，你先说这个蒙迪欧啊，它是有一个动画界面的， 哎、 对吧？这个混动是有一个动画界面，为了培养咱们驾驶员、咱们车主的更好的环保意识， 嗯， 也是你良好驾驶技术的一个客观体现， 对， 应该直观体现 啊，对，直观体现。 然后呢， 就是、在咱们的这个仪表盘的右侧方向，就是咱们的那个转，应该是速度表的右边， 嗯， 你可以调出来一个动画。 哎， 这个动画呢，是当你的驾驶习惯越好，你的这个节油的这个成绩越好，你的续航能力越长的时候，你的动画会由一个一个的小叶子变成了一个枝繁叶茂的大树 啊。对， 反之大家可以自己想。 对，反之你肯定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最后变成一片小树叶子。 嗯， 就是我记得是一水当时开的时候已经开成大树了，对吧？ 嗯， 已经栽培成大树了。 对 啊， 特别有成就感。 对对，然后交给红城，对，给你了啊，现在你要提车。 我开大概两天吧。 嗯，最后还车的时候一说，嗯，大树呢怎么变成叶子了？ 就感觉好像动画片里那光头强把树给砍了。你 我跟你讲，那天是怎么，那天晚上其实第二天就还车了嘛，因为我一直没有跑高速路面。 嗯， 我也担心就是说跑高速会不会费油。 嗯哼， 然后跑了一趟机场高速。 嗯， 从机场高速跑了一段之后，然后我转到五环。 嗯， 那就可能就80到120这个速度我都会跑。 嗯， 我就想看看这台车跑高速的这个提升速度的整体感觉怎么样。 嗯， 应该是我觉得可以，就正常跑高速也没有问题。就车悠起来了，其实你觉得那个跑高速特别费油？不会，它不会特别费，就是但是它的发动机会介入工作。 但可是可但是，嗯。 然后呢？ 大树就这么没了。 你知道大树怎么没的吗？ 嗯。 五环那天修路， 哦， 北京的五环上修路，我在那堵了40分钟。 嗯。 半夜12点 一直开着空调是吧？ 对， 嗯，然后等于是电池就一直没有介入，一直是发动机， 所以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应该是在那儿停着的时间。 那你熄火啊？ 我热呀。 你大树不就又长回来了吗？ 我热呀，就那天晚上还就是你想吧，那应该那段时间还 为数不多的这个秋老虎的季节。 对，然后 你要是这两天就无所谓了。 我跟你讲，我还困，你明白吗？那天是正好去北京台，我去上直播，然后结果回家都已经12点多 了。他肯定还开了座椅通风， 还按摩 呢， 还按摩呢，走电的那个是， 也耗油那个。 对对对， 座椅也耗油吗？ 当然。 对啊，你想啊，它费蓄电池啊，蓄电池没电了，它就没法供给咱们的空调啊。你供给不了空调，你又要那么低的温度情况下，那是不是蓄电池就得唤醒 ECU？ECU 说发动机你着了吧？ 然后 那就一直着着呗。 我说， 其实简单说了一下这个混动的原理啊，待会儿咱们给大家重点分析一下，就是蒙迪欧的混动跟其他的这个混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 哦，还有区别是吗？ 好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，然后咱们非时不可跟大家聊聊混动的蒙迪欧。 是故意的吗？是我得罪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啊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哦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。哦，抓狂，求你帮个忙，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。